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乐 七十 二遍，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大街酒吧里！哎，我告诉你们，你们被 diss 了！ 哎呦喂， 我被什么 了？什么词儿？就说你 被什么了 ？diss 了？ 不是，你们被人家 diss 喽？ 什么意思啊？ 怼喽！ diss 就是怼了， 人家嘻哈里面 diss 你一下，就是基本上就是跟你叫个板吧 ，D I S S。 哦， 00后创业的一位女 CEO， 高调的登场喽。最近啊，16岁的这个创业者在节目中吐槽成年人在社交媒体走红，他怎么吐槽的呢？当我拿几十万、上百万的投资和奖金的时候，很多成年人，比如你。也比如你还在打着王者荣耀，拿着基本工资，过着十年如一日的生活。 这个环境不同，接触的人不同，家庭背景不同。 生气吗？ 不是生气，就是他这样说话就是什么井底之蛙。 我觉得 这个人家说有道理，人指出了有你还有你，为什么不指出有我呢？ 指的是有你还有你，你们俩。 我是有他还有别人，为什么不指出是我呢？ 不认识你， 就说明我不在这个档次当中。 对，就连这个档次你都不够， 你就这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吗？ 哎呀，人家这样可以叫做鄙视了吧？ 嗯， 鄙视你们这一代，当然也有我了，不知道作何感想啊。但是我倒觉得这是他们修为不够。 你都看出他们胸围不够了吧？还是年轻， 太小。 对了，涉世不深，说出这种，这叫什么？ 盛气凌人。 初生牛犊不怕虎。 那你是夸他了？ 不是，他就是我认为不是夸他，我认为他的眼界、他的阅历还没有达到像您这种历尽沧桑的水平。 什么我这种啊？你才是走过路过别错过呢。 怎么两元八元十元呢？ 你才是历尽千帆尽收眼底呢。 哎呦，要这么说呀，您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把您呀就拍在了沙滩上。 您呀是一山更比一山高，您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咱都一个一个说，你一下说俩，这什么意思？这是 我脑子快呀。 这是脑子快呀，这是什么呀？有紧迫感了，怕没时间再有机会说了，所以俩俩的说。你应该吃点疏肝理气了。 我觉得吧，王大磊是中年危机，连话都说不出来。 王大磊现在应该是通宣理费。 本来就没有我的事儿，你们俩互相攻击，有我什么事儿啊？非得把我勺上？ 不是，你们两个这个中年心态比较重 啊，危机感比较强的人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了。 中吗？ 人家为什么 diss 你们这么轻而易举？ 不希望 diss 你。 好好好，正经说一说啊、 嗯、 有没有中年危机？实话实说， 中年危机离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 为什么？是年龄还是心态？ 哎，都有都有，年龄是主要的，心态是次要的。 你又不是95后，你年龄何从谈一个距离呢？ 哎，但是我希望我是95后，所以年龄是有很大差距的。 你希望就行了。 嚯，就行了。好，就像你这么一说才能回到95后似的。 你确实是一辈子不容易，艰苦奋斗，遵纪守法。 对，属于这个安分守己的好公民。 嗯 嗯， 但是呢缺乏什么呀？ 嗯， 魄力， 追求卓越、哎、这也稍微差一点啊。所以呢 你们现在就编排我吧。啊， 不是编排，咱们互相来当一面镜子，照一照彼此的。 那照得出来我吗？还拿你们俩当镜子我还在吗？ 他这么一 diss 咱们肯定多少有点危机啊，因为咱谁也没说融到几十万几百万啊、 嗯、 对吧？ 没有，实话 咱们没有投资，没有奖金。 我一直想骗，不，那个想找没找来。 到底怎么着？ 想找 一直想骗宝，这话没说完整。 人家找着了，你16岁还在为考试挨骂，考试怎么签字，考试怎么不及格再回家熬那顿饭吃，你还为这些发愁的时候，人家小姑娘想的都是未来怎么着，投资怎么样，我怎么用钱，你这差距是有的。 嗯，他这个危机感不如我强，很正常， 因为他年轻，对吧？他毕竟是00后。 哎、 啊、而且中年危机这件事儿咱们也不用当成洪水猛兽，谁不会走向中年呢？ 但是虽然不是洪水猛兽，但是离我还是很遥远。 那你也得掌握一点这个危机公关的技巧，早晚你也会面临着你人生的中年。 而且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翻篇就在一夜间， 是我睡一宿就中年了、 啊、你就危机了。 我说中年他告诉危机了。 你头一天还觉得自己哇体力好精力好，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有趣有精劲儿， 睡一宿觉我就中风了。 免单了， 睡有觉着凉了，第二天胳膊疼腿疼，哎呦腰疼。 谢谢你嘴下留情，没让我免单。 起不来，你当时就会觉得哎呦 完了， 我王大雷也老了，熬不了夜了。 熬夜呀， 熬一晚夜我就这样了。想当初王磊12点才是这一天最灿烂的生活的开始啊。 哎，这实话，12点中午我才起来。 夜里啊，你中午我才醒，到夜里12点好精神的，但跟狼晚。 我跟狼比个把屎啊，我说的 那眼睛嘚嘚嘚的放光， 在这饿的， 哪有迪厅，哪有夜店，哪有酒吧， 哪有早点。 我 来了吧。 哎呦，那时候玩啊，喝酒，啊，那个跟人家对拼着喝， 喝。 你说一个，我要是有我就喝；我说一个，你要有你就喝。 你不说一什么？ 俩人比知识量，比词汇量。 说一物子我也喝。 你有头发吗？哎，我有。喝。 对， 你们俩是没得玩了吧？ 你有痣吗？你有，喝。这叫千金一掷。 还复来。 啊、哦，完了晚上掷骰子、跳舞、唱歌、玩捉迷藏。 那我应该跟他玩跑得快。 有时候也玩木头人。 可是有一天我忽然间就发现 我不行了。 街道堵着门啊， 我忽然间发现啊，抽烟喝酒通宵蹦迪，这是一种自杀式的生活。 我还发现呢， 每天晚睡晚起不利于身体的健康，直到有一天街道把红箍发给你，要求你带上红箍在胡同口坐着，你才意识到 我 的人 老了。中年危机来了。以前老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什么时候开始 谁老给我介绍对象， 怎么没人理我了？ 现在是他给别人介绍对象了，你老大不小的了，拿我当前车之鉴，该结婚就结婚，我这连孙子都耽误了。 越来越爱在家待着。大雷出去玩去。 哎，老年时光我那节目还没看呢。 我看了养生堂， 有点困。 对， 你再说你们那么玩不养生，我今天还得要养生生。 养生生？什么叫养生生？你给我解释解释。 就是说这个，就跟年轻人说话重复点啊。那你小时候你奶奶逗你说吃包包吃饺饺， 我这养生生。 对，你太老了跟你说了别摔摔。哎，现在你跟他们年轻人说了养生生。 我以为我养星星的。 我跟你们说也劝劝你们别太晚折腾了，真对身体不好，容易白头发。你瞅我这，容易脱发。你瞅我这， 我就有半边头发还是白的。 大磊啊，越来越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了、嗯、就是不想死，就是要好好活着。 老跟人家说、明白吧，好死不如来活着， 这真谛你们不懂。 哎呦，以前的夜生活蹦迪变成到公园遛弯了， 以前那喝酒什么喝 XO 你有我没有，现在变成泡枸杞了， 喝过红包药酒了。 一到 KTV 唱歌，以前还会唱一些什么爱呀、什么恨呐、这些， 现在每天锻炼五分钟。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呢。 真的连你妈看着都害怕， 她还没唱这歌呢。 呀，有的时候呢被人鼓动着啊，鼓噪着说，走吧大磊，咱蹦迪去啊，今天有好多特别漂亮的妹妹。大磊 完 了， 好久 没听说过这词儿了。 哎呀，王大磊戴着帽子，围上围巾，然后穿着那防滑的松快的包脚那个鞋，拿着拐棍儿，带提溜手电 上广场上， 兜里揣俩鸡蛋、去迪厅了。 我让迪厅送饭去了， 俩鸡蛋就送饭呢。 你是怕自己跳了，万一要是高压上了，低 高血压上了，俩鸡蛋管什么用啊？ 低血糖了， 对， 得及时补救，爱护自己养生嘛。哎，蹦迪，哎，王大磊还真有点兴致，蹦咔咔。 什么说了？ 碰到一半的时候吧， 坏了， 哎呦， 股骨头说断了， 我这就已经有假肢了，是吧？ 虚汗也下来了，又不想走，怎么办？ 吃鸡蛋啊！ 来，对，吃个鸡蛋，做一段扩胸运动，糊弄，他们也看不出来。 整个一迪厅的人啊，谁也不像我了，看老头坐当间坐地上 吃 鸡蛋，吃鸡蛋，拿着棍儿， 胸， 哎， 我也不 没到老头，那时候王大磊也就40来岁， 但是我头发没得早啊， 对呀、 还一半边白的。 3点半回家，拖着沉重的身体到家，想不行，不敢睡。 对， 泡脚，往里面撒枸杞。 对，撒枸杞。 没说泡脚撒枸杞， 撒枸杞 腌上是吧？ 放花椒，搁上大料瓣，泡那脚。 一边泡一边感慨，以前呢，我是熬最晚的夜呀。 最晚的是多少？ 就 是 整宿整宿的。 起最晚的这个昼啊。 我还起昼呢，我不起誓啊。 不是昼夜的那个昼啊，我就起的也晚啊。哎呀。 想当年我王大磊白天走四方，晚上补裤裆，再看看现如今的王大磊， 天天补裤裆， 折腾一宿我得歇一个星期呀、 一边蹦迪一边养生， 嘿， 吃最贵的营养品，这是大磊仅剩的倔强。完了以后去朋友家，小猪说来我们家轰趴呀，轰趴 不用轰就趴了， party 就是小聚会儿。 我还走小折， 来切，拿小柱他们家的酒水单一看， 他们家里还有酒水单呢。 这你想喝什么酒啊？ 红枣的雪糕， 倒真是补血养生。 那个加莲子，好加枸杞， 那搁银耳，这把一个菜拆开吃。 不得，就这个粥吧，我来一碗。 而且现在大雷比以前听劝多了，以前说减肥不减。就那么富态， 我好容易养三胖，我减呸！ 抽烟， 抽 烟不好，抽。那么多人给好烟，不抽干嘛？ 就是的，要不然你不抽谁还给你好烟？ 老坐着对腰不好，不怕，按我这腰， 倍儿直。 哎，你看，涮一个腰没问题。您那条现在，抽口烟吧。 不抽，对身体不好。 喝口酒吧。 不喝，对肝 血压不好。 起来活动活动那腰吧。 不起。 起来吧， 起不来了。哎，你们有多恨我？ 不是，这不是说你，我就拿你说这个事儿。对， 你们俩就这天，你们怎么不拿自己说呀、小花起不来了。 我症状还比较轻，我先 就我重是吧？ 靠后说，先说小柱吧。小柱以前没钱，哪知道什么没钱的苦啊？ 嘿， 玩儿，我年轻。 现在也上那个垃圾桶边上翻瓶子。 哎， 现在也知道攒瓶子了。 对，攒瓶子，收报纸， 捡纸壳儿， 哎， 踩是往上烧水，卖多点钱。 以前皮抱着呢，现在能忍则忍。别人骂他，小哥以前，小猪以前， 人家还没张嘴，他先骂去了， 已经打起来了，已经被打了都。 我现在呢，没等人碰就躺下了， 反正我给钱给钱。 新东西，以前小猪什么新东西不过过手给你抠坏了，现在一看新东西，摸不着门道，别道垫着的。以前说小猪出去玩，什么什么什么四姑娘山，爬去，以为山上有四个特别漂亮姑娘呢。 嘿， 现在别说四姑娘山了，景山你问问他爬不爬？ 小花多好。 我症状轻，先解释，你们先说。老叶呀，什么周飞，你们先说啊。 小花啊， 我们都说完了。 哎。小花老觉得自己症状轻， 是， 实际上 这就是健忘的表现。 对了，这已经都不知道了，都 老年了也这样以为自己永远年轻。 嘿， 他们都喜欢我，我是这里最漂亮的。 没错，天天都涂烟着抹粉还化妆呢。 嘿，老婆先装上自己的假牙子刷， 对，贴面膜不接，往上面抹眼影， 还不接， 往面膜上抹眼影 啊， 糟践东西是吧？两样， 选着白。 看运强，保温杯在手，走遍天下都不怕。 什么话这是？ 都没辙。 完了，谁一说小猪是中年人，扔谁？ 我简直就拿一件兵器是吧？ 对，他在杯子上拴链子，还能揽回来。 对，愣盖叫飞抓。 保温的飞抓见过吗？ 嘿， 走一个。 保温抓。 我跟你们说啊，哆啦 A 梦咱们看过吗？ 就是机器猫。 机器猫推出30年了。就连胖虎现在都是中年危机的年龄， 那应该长什么样？应该是不是也掉头发了？ 但是有一件好事儿，跟二位说说。 说这半天还有好事呢，这好事我们还能信吗？ 现在啊，首批90后都已经进入晚婚年龄了，怎么样？听着还是 跟我有什么关系？ 现在连90后都感到中年危机了，况你们二位乎？但是现在又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联合国将15岁到24岁之间划为青年，那么也就意味着，你们儿童节没了，青年节也不让过了，只能过重阳节。 世界人口卫生组织把青年人划分的16到45岁，王大连你还16到44岁， 那也就是说，联合国和世界人口卫生组织他们之间应该 有矛盾。就是说，王大连你还有1年过青年人的机会，按照世界人口卫生组织， 我还算中国这边的。 还得跟你说一件好事啊，二位，就是中年危机呢，其实啊可能是一个进化的结果，连大猩猩都有这样类似的情怀情绪。 我这算进化成猩猩了？ 人家科学家说了，大猩猩也有中年危机，怎么发现的呢？ 对呀，怎么发现的？ 说呀，这个黑猩猩和红毛猩猩在步入中年之后，会跟王大磊一样出现情绪低落，情绪低落的反应。 我在新闻界这么有名气呢， 尤其是红毛猩猩。哎呦，你可不是红毛猩猩的圆脸小眼睛，然后一脑袋红毛，也圆乎乎的跟你似的。 因为啊，与人类一样，猩猩们的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 U 型走势，就是说其实人类也是什么时候最难受啊，就是那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时候最难受，中间那块到谷底。 你说你算童年吗？你比他们大。你说你算 老年吗？ 你比他们小。 可是你真到80-90岁的时候，嘿，没牙你也高兴。 对， 这没牙我有什么可高兴的呀？ 哎，那说不出来，就是真老年的时候，其实啊，过一天算一天，挺美的。 哎，省刷牙了。 所以呢，意味着 U 型的这种幸福感的东西啊，是牢牢烙在人类生物基因当中的印记，可能是。 小花刚才就好像说了个绕口令，牢牢烙在。 牢牢的印在都不行，得牢牢烙在。 哎，烙的印记啊，就比印的那个要凿实。所以说呢，幸福感能够帮助年轻人在未来赚更多的钱，可能危机感对人类也有一些有益的刺激，对不对？ 接近红毛猩猩。 养生这件事儿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以前你年轻造啊，对吧？你不在乎，你从这个 U 型底部开始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你后头啊你就能上去。 我也不上哪儿去， 你就叫红毛磊， 比红毛丹强多了。 王大磊， 我赶紧往上爬。 其实不光是这个动物方面的研究， 我还跟什么植物接近？ 心理学家荣格，不知道二位认 不了解？ 跟弗洛伊德齐名。 哦， 人家是中年危机最早定义者，人家发现35到40，到了这个年龄段啊，人会陷入一种极其难熬的状态，所以归为中年危机。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中年人面对新事物的适应能力下降，可能情绪就会投射到什么商业领域啊，或者是生活方面啊。说到底呢，就是一种焦虑嘛。那个时候呢，特别是男性啊，特别是男性。 小柱说你呢？ 男人的工作负荷比较大，所以呢压力也相对要更大一些。而且现在这个时代啊，跟过去有点不一样。 嗯，哪不一样？ 过去你说师傅带徒弟， 嗯， 他徒弟得且学一阵呢，由老及幼的这种经验式学习，现在被新事物的掌握能力谁快取代了，就过去的经验式变成现在的这种吸收式。那确实对于现在来说呢，年轻人对新事物的掌握能力啊，学习能力啊，肯定要更强一些。 对，小柱从小就吸收不好。 你呢又是营养过剩。 但是有了中年危机这个心态，我们就应该任其发展吗？ 对，跟命运抗争。 如果说人人都躲不开的话，那它一旦到来的时候，人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的化解它，让自己的幸福感能够维持到一定的水准？ 多攒钱， 多参加体育运动、文艺活动，带薪休假。 嘿， 这带薪休假太吸引人了， 我绝对带薪去休假去。 还有那个环杯， 环杯里边那中药得按时喝， 一路上你就唱。没有人能够永远保持年轻，这是无论如何都难以避免的规律。你以为你们一辈子 我这是唱出来的吗？ 是，就是说唱艺术，唱完了夕阳红之后就唱的这个歌。 我们已经努力得到认可和尊重，为什么你们还要 diss 我们？我们为自负所自顾。 这歌要没练熟啊，是不是就别说了？ 这歌谁写的？ 我， 我一猜就是你。 哎呀！ 耶耶耶耶耶耶耶！嗨嗨！ 刚才过几个节奏带给王大雷震的。 我是王大雷，我要简单的回。 回我呀、啊？还不能简单的回？ 就是掰开的揉碎，弄散了呗。 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槐香柳荫配成双，天棚石榴和鱼缸，雪打角楼翘飞檐，藤松一大片，最爱白雪盖古城，雾散云开似画卷。又是一年好光景，小儿门前往来忙，街里街坊最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车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有你有我还有他，娱乐七十二变，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跟着对的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勾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剩下的 人生 今天耳边白天晚上 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一勺烩， 二大商城，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磊， 孙奶奶， 吴奶奶， 王大爷， 周水， 世界， 有，每天都有。 这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快乐大街酒吧里，哎，那你们俩都在呢哈。 嗯。 不是说今天有意欺负你们俩啊，不是真不是啊，咱都街坊从小一块长大，真不是意思啊。 那是什么 解释？就是掩饰。快说什么事儿吧。 你们这现在男人的体质都不达标，看没看？ 这个说话不负责任。有什么调查，有什么研究，有什么数字能证明现在男的体质不如女的？ 这可不就是吗，成年男性国民体质达标率下降，女汉子变多了，好多方面都是男的下降，女的上升。那么中国30岁到39岁的成年人经常运动的比例最低，虽然成年人体质水平轻微的下降了啊，但是老年族群和少儿的体质水平有所增加。 哦，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青壮年男性体质下降，他们现在正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年龄，可能忙于工作，不注意体育锻炼了。 而且城市男性肥胖率高于城市女性。 那肯定，现在女孩都注意自己的身材，男的可能有点觉着没所谓， 放弃了。这而且这个现在这个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每天顿顿 吃好吃的， 顿顿大鱼大肉。 行了，那你们俩谈谈吧，这都是你们长期不锻炼，老坐着趴着，颈椎有没有问题啊？ 这 都有吧？ 存在， 对， 是不是两个人都有？ 对， 都有吧？谁中？ 他。 腰椎有没有问题？老实说，有时候腰疼、腰酸。 腰椎我还真没有。 腰椎没有了都？ 哎呦，脖子直接就跟那个尾椎连上了，哇，那 就追了尾了。 那个肩周有没有问题？肩周，刘维，肩周。 是必须得说有是吧？有。 谁更严重一些？ 他。 膝盖怎么样现在？膝盖 有 都有膝盖哈、啊。谁中？ 你。 为什么？ 我们俩都来两回了，你就单一回吧。 我可是女性，在调查中我们女性是大大的超前了。 也是哈，一般跪搓板的都是男的。 你那意思是跪出来的呀？ 那可不吗？ 还不是你们因为慢性病、社交障碍、自卑。我是说肥胖可能引发的有一系列的情况，所以让你们俩千万别胖了。 哦， 还是要保持一个强健的身体。 这话您啊，碰见王大磊您教育他去行不行？ 他不是不在吗？我也是闲的。 你看看他胖的都不在了， 王大磊比以前也是好多了，你说是不是？ 轻多了， 那 眼睁睁的轻出一个我去。 所以你说你还要的呀？ 你就是你好意思？ 你得说他还要的呀？ 增肥吧，小柱 啊！光喝水是不行的。 你是不是有蛔虫？ 你是不是有钩虫？ 你这么瘦，你查一下也得。 是不是有挠虫？ 我觉得现在小学生体质都增加了，你也得想想办法呀。 我天天吃两片，行了吧？ 现在你看，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视力不良的居高不下，而且低龄化发展，肥胖率上升。你不喜欢跑步，你可以练练跳远，每天穿上胶鞋。在这个茶街 穿上胶鞋跑步茶水去，我 穿上胶鞋在茶街练立定跳远多好。 对，我从建国门 应该练 的， 应该穿上铁鞋。 你手动人家拿出你想增肥的一个信念和一个决心嘛。小底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time！ 啊，哈，这就算是行，就算是行。法治现场， 现场，看着点啊，上来了啊，各位小新郎。 朋友们，您猜他指的这些上来吧，

在咱们这一片已经传为佳话了。 是是是。 侯爷侯奶奶他们也不是说今天才开始浪漫的。 嗯， 老两口一直就那么浪漫。 我记得那是一个夕阳下， 嗯， 他们俩手牵手走过咱们前面那个菜市场。 嗯，哎，大家投去那种羡慕的目光，还纷纷背后议论，这老两口每天都到菜站捡菜，真是节省。这一年省多少钱？ 会过吗？要说是，俩人老手拉着手，记得吗？ 接着接着， 他们的银发在夕阳下啊，随着这个风儿飘动。当时我记得你跟周飞俩人看着他们的背影， 都拥抱在一起了。 那倒也不至于 啊。说他们老两口， 对 啊，对，你们俩呢，在那直感慨， 哎， 你瞅人家，人家找的这个奶奶， 找奶奶？ 不是，那怎么说？你们俩就 老伴儿 多好，咱俩小没小伴儿，老以后怎么办？咱俩就伴儿。 我也得跟你啊。 看人家，再看咱们，没像人家这样找着这么美好的这个生活的伴侣。 嗯， 怪我，怪我。小猪也说，不不不不不，怪我，怪我。 干嘛？我们俩这忏悔什么呢？这是， 是你想说怪你吧？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咱们的事了啊，还是说说侯奶奶、侯爷爷的事吧。马上就是侯奶奶刘爱莲70岁大寿了。 嗯，我知道。侯爷给侯奶奶写了封信，里边还有个情诗。 哟，你知道了？那天你们参加不参加吧？ 得去呀，人家结婚的时候咱没赶上。 小猪呢？ 吃去啊！ 不要份子吧。 侯爷，侯奶奶， 哎， 给您拜寿喽！ 哎， 起来吧，小子。 小猪也是。 啊，我听说叫小松鼠呢。小猪是我。今天您过生日，您啊，高亲贵友都冲您老两口来的。 嗨， 我不敢跟您使劲聊， 都是见 您累着，咱就简单的聊会儿。您哪天还得支撑那么多朋友呢？您快坐着，您快坐着，喝水吗？ 喝。 哦。啊，那我给你找水去。 再拿点吃的来啊！ 俩菜都饿了，点心行吧？ 枣泥馅儿的。 嗯，枣泥馅子的。 嗯嗯。哎，好喝，好喝，好吃，好吃。这是不是小柱给拿的点心盒子呀？ 是是是， 是 盒子我拿的， 那瓤是我填上的，您肯定不能挑我们理啊。 这是这么个意思，主要是他您爱吃好吃的就行。 嗯， 哎，这您还挑这个瓜子不枉食人心的这个意思吗？ 好在是咱们老北京的这个品牌，是吧？ 对对对， 老字号。 对， 我就好吃这个。 对，换您别的，您到时候再吃吧，牙得粘上，这么多高亲贵友您得照应着，我不跟您聊了啊。嗯， 聊会儿呗。 又给拽回来了。 给奶奶拿个水果去。 好， 自个儿也拿一个啊。 哎， 还有周飞，自个儿也照顾好啊。 嗯，我怎么我看侯爷已经不高兴了啊。哎， 没有， 您老瞪着他 呗。一会儿那个桌子说给挪一个屋去，您俩使把力气呗。 哎，没问题。 哎， 嗯， 走。哎，从这儿，对，挪到那屋。对， 嗯嗯嗯， 好，使劲。 嗯，哎， 来人们，今天是侯奶奶70大寿，我们在这里共同来见证老人家的晚年幸福。首先请出今天侯爷爷侯奶奶闪亮登场。 行了，司仪省了吧。 哎，讲话致辞。 那我也没什么可讲的，就是感谢大家能够参加我的70岁的大寿。 嗯， 哎，时间住这院里也不短啦。 嗯， 老街老坊们，所以呢，你们能有功夫来，我就很开心了。哎，大家也都知道我爱吃什么，爱喝什么， 就别空手来了。 也都纷纷带来了我爱吃的，我爱喝的。我今年也吃得很好，也喝得很好。 怎么像那个金角银角的干娘啊。 我希望以后咱们乡邻之间呢，咱们街坊之间 还乡亲 还是能够吃好吃我爱吃的，喝我爱喝的 啊。 我们老头子也是吃他爱吃的，喝他爱喝的。 老人讲话非常的实在，能吃是福啊。祝老两口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哟，你还在这儿呢 啊，咱们吃着去了吧。 哎，我说老伴儿啊，你歇会儿吧。 哎， 嗯，下面我们有请侯爷爷讲话。 嗯，哎呀，感谢各位啊，来参加我这老伴儿的70大寿。 还是侯爷爷会说话、嗯、 给他送来了他爱吃的他爱喝的。 我白夸了。 借这机会呢，我前两天写了一封信给我这老伴儿，然后呢今天 情书哎，情书， 今天给他念一下。 怎么着念呢？ 唱啊， 唱一个吧，我给你唱一个。 哎呦， 侯爷爷是著名好艺人， 那就唱一个吧。 好、嗯、欢迎侯爷给咱们表演个节目， 唱情书。 你幼年生活，哎呦，调门起高了， 那、嗯、我都听说高了， 牙不老合适。你幼年生活苦难，捡菜拾柴，冲饥御寒。你青年脱离贫寒，努力学习，事事争先。回首五十年，有多少喜悦，多少磨难，你我有缘。忘不了你，则许不先愁，不计贫寒。 好，哎呦，非常的精彩。 谢谢 侯爷，要不是牙掉了，唱的还好听。 最后一句是咬人不要钱。 哎，哎呦，我这假牙呢？ 好，这个 翻一个，翻一个， 翻一个。这不是唯一演出，小节目演到这儿了。今天给大家定的也都是侯奶奶爱吃的、嗯、爱喝的，咱们敞开的造啊！ 你得这么说，你爱吃的， 爱喝的。 行， 给你爱吃，给你爱喝。 一封老人的手写情书走红网络，引来了很多网友的围观，不少人呢都为之感动流泪呢，并称这是最长情的告白。就是刚才咱听的那段啊，是周飞演绎的，这没收大家钱，大家就人吧。 要收钱就打起来了。 总之侯老人给妻子写的爱情告白书全文545个字，拿到这篇爱情告白书一看这字体我也哭了。这年头能握对毛笔的都不多了，能写出这么一笔好字的太让人感动了。哎，这么问一下周飞，如果你70岁了以后，你希望别人怎么给你表白？ 我对70岁再为我表白未免有点太晚了一些。 啊，不不晚不晚，爱情何时来都不晚。 我还是热烈欢迎的，热烈欢迎。 李小正呢？比如你现在已经79了， 那我继续向那个69的表白。 哎，今天有人问我说，恋爱里面男生哪些行为是作死？就是说，哎，也别说作死，就是行为会惹怒女生。 嗯， 我想了想，比如说， 什么呀？ 比如说我过生日，他没有想起来。 但不至于到那种程度吧？ 怎么不至于啊？ 哦、对，男女朋友 不至于啊？你说说， 我还不往心里去。 这个没想起来过生日是有点过分了啊。 嗯，你好歹说一句也行啊。 但这事儿吧， 也没有礼物。 两说着啊，如果说这男的整天让领导瞪着，这儿加班那儿加班的，没头没尾的，他万一要是忘了，也有情可原。你问他，你问他今儿几号啊？今儿几号？今儿我也不知道今儿几号啊。那你说他把你生日忘了，很正常，就是一闲人。那他要忘了就不可 能。那你们都惹怒过什么样的事儿呢？好好想想。是不是每次跟女朋友吵架必争吵赢啊？你小猪 切，必须得分出个输赢胜败来。 赢了女生，输了什么？ 输了人。 然后周飞说好一起要跨年，结果在23:48的时候跑去跟朋友去唱歌了，这中间还有前女友是吧？ 这个呀说来话长。 我们 解释就是掩饰。哎， 这个小柱女生很热情地跟他说了一大段话之后呢，小柱很敷衍地回答了一句哦。哎呦，有时候也是哎，也当然有时候也是哦。 看，当然有时候呵呵呵呵。这其实挺要命的啊，就甭管男的女的， 你甭管你甭管说什么、 哦、 对方给你来一个呵呵，这个、 他就是不想聊。其实他是不知道情况分很多种，应小柱那种呢恰恰是当时抱着一只扒鸡、 嗯、 手呀都是油，所以 嗯 呵呵了两下，简单吧。可是应小柱，你赢了一只鸡，输了什么呢？ 赢了一只 输了女友。 谁更重要一些？你看有的那个不能动化妆品， 嗯 啊，动了化妆品简直不能忍，到时候得把他那游戏玩残了、 嗯、 我觉得 你不理解。 我不理解，我首先啊动你化妆品干嘛呀？这 就是你找东西可能划了一下， 嗯，我拿你的粉饼擦脸来的，那那你该抽我可以抽我， 对， 连我都想抽你了， 对对 对， 拿人家粉饼擦自己脸， 对， 你自己都想抽自己了吧？ 或者说 是是 或者说我那个鞋啊划了一道，然后呢拿你的口红抹了抹， 就是女生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就好像你有东西不让人家动，人家一动收拾完了你找不着，你生气一个道理吧？ 但 是你一换地儿， 一换地儿就不行了， 找不着你就容易急是吗？ 对， 哎呀，怎么天下的男生找不着东西都容易急啊？ 我在这里面只是代表了绝大多数别人，我并不是这样。 嗯， 你不急？ 我还真不急。 哎，东西倒东西丢了找不着了，哎，你说这事儿闹得了 真开心啊， 明年再说吧。 说好的事儿啊很多都没有兑现，人家女生呢里边很期待你们去完成，结果四次让人失望，这就是恋爱中作死的行为了。但我觉得这是不爱的行为，都不是作死的行为了。 不，有的时候他身不由己。 嗯， 你比如说，周飞和哪个女孩说好了，咱们星期五一块玩去。 嗯， 结果星期三晚上来了一电话，星期四飞到刚果布鲁柴维尔有个演唱会。 是， 你说这样星期五肯定去不了了。 嗯， 那么还得跟女朋友一说，我这个要飞哪儿演出去， 嗯、 那边、哎、 光这地名跟人解释半天吧。 对， 周飞只要一约人，那边打电话叫他开演唱会，非、 哎、 洲。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 演出来了。 哎，对，来吧，没有周飞，这整个这活动办不了啊。 没你不行。然后呢，你次次让人落空，那么可想而 知。我次次让这几个国家落空吧，次次都没去，我就谈恋爱去了，那我也太没出息了、 哦。还有些话真的听起来太让人生气了，这我想起来了，就比如说我说行行，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对方就说那你要这样我也没办法。等我把这局打完，游戏打完。可气不可气？ 嗯， 这个是冷暴力吧？ 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小花跟咱俩这说有点那个，让咱俩没什么可说的。你们 情况不明是吧？ 不是，有太多的话我们要说了，但是你现在说的是恋爱里男生 作死的 哪些作死的行为？就我们嘴里现在全是女生在作死的行为。 你说几个？我也防备点小花。 都在牙上边 的。 就是换过来性别是女生也一样的， 对对对， 比如吵架吵赢了，他非吵赢你， 我这儿哎工作好些天然后累倒了，告诉你，你呢 就拉渣土埋下。 拉渣土倒不至于，但是给我发一信息， 多 喝热 水。 哎，多喝热水，我至于告诉你吗？ 哎，那你比如说这女孩说了，我这天特别忙，忙得昏天黑地的， 嗯， 那你往下接什么呀？你注 意身体啊。 那接这句不就他那意思，你这不就敷衍我的吗？ 这话太冠冕堂皇了，你应该说嗯 你看都不会回答了吧。 要我会回答，我可会回答这种话题了。 你说 呀，我们是听着呢。 你会回答，你都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真是。 哎，他不就是说他很忙然后发给我这个事儿吗？ 嗯， 我就说忙你的吧。 女的在这儿啊就不叫作死的，就男的不会去怎么招这女的， 就是你们即便觉得不满意也不会说出来或者生气，或者 顶多生气归生气，但是能拿你们怎么着？ 你们只会在暗暗的心里加分减分。提醒一下你们，在现任面前不停的回忆跟前任相关的故事，这是一种作死的谈恋爱方式。 提前任是一个大忌讳， 死穴。 嗯， 或者是别人的女朋友也是死穴。 你如果说殷小柱也是一个写歌的唱歌的， 嗯， 哎，他女朋友老说周飞怎么怎么好，怎么那歌写怎么，那就不行。如果说可能也不在一个平面上边，不会去那个去总的啊，我天天说刘德华好听好听好听好看帅的什么的，那怎么了？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啊，谈恋爱作死不能作在短处。 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题歌《小院儿》，演唱西游乐队周飞。 心疼爬过了墙，燕子飞上了梁，门前的槐花香，树叶在摇晃，水中的小金鱼儿啊，瞧着那嘴挺壮。小院里有东风起，风起唐陵王。时光悠悠过，听听这边厢，咱们几个老街坊，时不常的得拜访。没事逗咳嗽，再逗咳嗽，事儿不往心里装。四九城中一个小院儿，咱在这地方，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不够浪漫。一点时间吧，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忘了往日欢颜，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不愿再诉情感。和白